文翁，庐江书人也，少好学，通春秋，以郡县吏察举。景帝末为蜀郡守，仁爱好教化，见蜀地僻陋，有蛮夷风，文翁欲诱进之，乃选郡县小吏、开民有才者张书等十余人，亲自斥力，遣一经师，授业博士，或学律令，减省少府用度，买刀布鼠物，及计力以为博士。数岁，蜀生皆成就还归。文翁以为右职，用赐察举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，有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，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子弟，未除耕尧，高者以补郡县吏，赐为孝悌吏田，常选学官童子，使在便作受事。每出行县，亦从学官诸生明经赤姓者语句，使传教令，出入规格，现亦利民见而容之。数年，征欲为学官弟子，妇人至出钱以求之，由是大化。蜀地学于京师者，比齐鲁焉。至武帝时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，自文翁为之始云。文翁忠于蜀，利民未立祠堂，岁时祭祀不绝，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。